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啊，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 舞台剧芭芭拉少校是英国的戏剧家、思想家萧伯纳的著作。在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时候，就有萧伯纳的名字。作为大文豪，他受到世人的尊重。可是萧伯纳的作品在当时屡遭禁演。萧伯纳是尽人皆知的社会主义者，鲁迅也很敬重他。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40多年间，虽然纪念过他，但是也没有完整的上演过萧伯纳的一部作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列宁曾经说过，他是被废边主义引入了歧途的好人，这似乎是结论了，因此对萧伯纳的思想也就无需再加以研究。可是对于他的作品，几十年没有在中国上演，又都觉得是一件憾事。这次的芭芭拉少校的演出是萧伯纳的戏剧首次搬上中国的舞台。本剧的故事发生在1906年1月的伦敦。亿万富翁的安德歇夫是著名的大军火商人，他有一子二女和一位贵族出身的夫人。子女还在年幼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家，已经多少年没有回来过了。子女们都已经长大成人，这次夫人要请他回来，共同商量女儿们的陪嫁和安德歇夫财产继承人的问题。他回到家里后，发现儿子、女儿、女婿们思想各异，尤其是他的大女儿芭芭拉，她是救世军里的少校，她虔诚地信奉上帝能够拯救人类的灵魂，用慈善事业来救济贫民。他认为这就可以改变贫穷，改善社会。可是他的父亲安德歇夫却认为只有金钱和大炮才能够改善这一切。父女两个人都想用事实来说服对方，于是 芭芭拉邀请父亲到他的救世军看看，安德歇夫则邀请芭芭拉到他的军工厂去参观。父亲到救世军来的这一天，适逢他们已经没有钱和粮食再救济平民了。救世军的高级领导人赶来，向军火商人安德歇夫求助一笔大数量的资金，解决救世军的经济困难，以便继续发展慈善事业。安德歇夫慷慨解囊，实则收买了救世军。芭芭拉目睹了这一切，万分痛心。次日，全家去军工厂参观。军工厂规模的庞大，福利设施的完善，管理上的科学化等等，震惊了全家人。芭芭拉首先被吸引，她决定搬进工厂来住。上帝的信徒也敌不住金钱的诱惑和压迫，这是个问题剧，其中有着使观众震撼的深刻的思想性。该剧于1991年6月由北京人艺离退休的老艺术家们组成的北京艺术交流中心和剧院联合演出。年岁大的人物由老艺术家担当主要演员，年轻的角色由剧院在职的年轻演员担当，舞台美术设计、灯光设计等均由离退休人员担当。演出后，由英国向24个国家联网报道中国上演该剧目的盛况。这是一部高成的讽刺戏剧，该剧本由我国戏剧家殷若成翻译，原剧本很长，经过他翻译之后，在演出本中删去了1/5的戏，使全剧更集中、更精炼，起到浓缩的作用，反而更耐看了。尤其是语言中的幽默和智慧，堪称是戏的精华。朱旭扮演芭芭拉的父亲安德歇夫，他在全剧中表演得最出色，比如在第一幕，是他离家多年后第一次回来，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老仆人守候在大客厅门前报了一声：安德歇夫先生到。客厅里的谈话声立刻终止，在突然的安静中，只见他心情极好，兴高采烈地疾步走入已经久违了的大客厅。他把人物内心的兴奋带给了全剧场，观众的精神也为之一振。他对这里的环境既感陌生又感熟悉，很自如地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坐下。当他和孩子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弄错，弄不清楚谁是自己的亲儿子，谁是女婿，哪一个是二女儿，哪一个是大女儿。喜剧性的效果由此连连出现。由于朱旭的幽默，使观众席不断地爆发出笑声。虽然安德歇夫离家多年没有回来，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清，可是回来了，他的自我感觉仍然是这个家里的男主人，虽然有些生疏，却无拘无束，对于久别的夫人既表示亲热又敬而远之，很快的就和久别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博得他们的喜欢。在人物关系上处理的有一般性，也有安德歇夫家族的特殊性。这个戏的思想性很强，对于演员就不单只要求表演技巧的纯熟，更要求的是理解，是对萧伯纳思想的理解。这个角色对朱旭是从未有过的挑战，因为萧伯纳讲他的这部戏的真正主角是安德歇夫，萧伯纳的思想主要是由安德歇夫来传达出来，朱旭 就不能不认真地研究萧伯纳的思想，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任务。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90年代，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动荡的年代。地球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的大问题，摆在每一位关心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仁人志士面前，也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想弄明白的大问题。在这同时，把萧伯纳的某些思想摆出来和广大观众见面，确实是很有意义的。朱旭把这次芭芭拉少校的演出作为参加这次大讨论来进行的，他以高昂的激情读着萧伯纳的每一句精彩深刻的台词。比如安德歇夫说，我对贫穷和饥饿就比谁都关心，我不能让工厂的工人成为满脑子仁义道德肚子里却空空如也的人。对那些把贫穷和饥饿说成是美德的人，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杀死他。每一次演到这种地方，观众都报以长时间的掌声。没有谁不需要力量，正如同母亲的乳汁既喂养了英雄又可能喂养了强盗一样。朱旭把这句台词看作是萧伯纳的核心思想，但是萧伯纳自己也知道讨论这个问题是很艰难的。当安德歇夫的大儿子说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时候，萧伯纳借安德歇夫的口说出了一段辛辣精彩的台词。真是不可思议，叫哲学家猜不透的，叫古今律师无法解释的，叫工商大亨稀里糊涂的，叫文学家走投无路的，你居然掌握了这个秘密。哈，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的天哪，你是天才，你是大师中的大师，你是神，你才24岁。紧接着他又转向夫人说，他给自己选择的职业恰如其分，他什么都不知道又什么都知道，这显然是干政治的好材料。儿子被讽刺得十分无奈，欲申辩，安德歇夫却打断了他的话，我替你找到了职业了，你天生是个办报纸的材料，专唱高调。萧伯纳这几句台词写得辛辣，宁若成翻译的深入浅出，朱旭讲得深透诙谐，把内涵的意义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特别在最后一场，他在家人面前毫不掩饰，直率地说，能改变社会的只有金钱和大炮，别无他路。他说的理直气壮，像讲真理一样的吐露出来，观众既为这精彩的艺术语言而喝彩，也为这深邃的思想而会意，台上台下交融到一起，演员和观众共同满足的是艺术的享受。对萧伯纳，不管是爱他还是讨厌他，但是对于他的艺术天分却没有人不佩服的。全剧中想这么集中表达萧伯纳思想的地方，都被朱旭准确有深度地通过人物体现了出来，好像萧伯纳的深刻意识与智慧和他融为了一体，经过朱旭的艺术处理，更加强了原作者在思想语言方面的穿透力。萧伯纳笔下的安德歇夫 虽是英国头号富有的大军火商，表面看起来气质优雅，可实际上却是出身贫贱，从小并未受过高等教育，偶然也流露出和他身份并不相称的行为。比如在旧式军里，他吹大拉号，在这些地方上的表演并不觉生硬，和整个的内在的联系都是有机的。在安德歇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幽默非常有分寸，可以说恰到好处。如果不是朱旭扮演这个角色，恐怕人物的幽默感就不会这么强。在以上他所讲的几段台词里，不断地被观众的笑声掌声所打断，演员不得不稍作停顿，等笑声和掌声渐弱的时候再继续演下去，否则下面的好戏和精湛的台词就会被掌声淹没。全剧的演出时间被笑声掌声延长了7分钟之久，谢幕达7-8次后，观众仍旧站在舞台前边不肯离去。芭芭拉少校是在1991年演出的剧目当中票房价值达到最高峰的，比其他剧目的票价高出了2倍多，仍是场场爆满，楼上观众席和走廊的台阶上都坐满了人，楼下观众席的2旁站满了人，这是多少年来话剧演出少有的盛况。有人特意从石家庄、保定、天津等地赶来观看，胡乔木携夫人同来看戏，观后他非常高兴，并且到台上祝贺大家。他说，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祝你们演出成功。从此这部戏被公认是三好演出。幕间休息时，观众窃窃私语称赞朱旭真是个好演员，绝对的。对于朱旭来说，这是继哗变以后又一次获得巨大的成功。综合着这几年朱旭在舞台上的成就，中国话剧研究会颁发给他个人第2届中国话剧艺术金狮奖。我祝贺朱旭，并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北京人艺演出的四幕风俗喜剧《红白喜事》，是一出情绪盎然、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农村戏，从始至终使观众欢快地笑着，笑声过后，人们用冷静的视角回味演出，心里产生的感觉就不那么欢快了，是沉甸甸的、酸楚楚的。这是一出在笑声中含着眼泪的喜剧，耐人思索。舞台都是活生生的人物，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自然而流畅。台词是用河北省冀中的方言，语言、语音都有独特的情趣，听来新鲜，有别具一番韵味，更增强了真实感和乡情的亲切感。灯光、布景、表演浑然一体，取得整体演出的完整性。外行人爱看，内行人喜欢，这是近年来在现代剧中难得的好戏。该剧于1984年荣获文化部颁发的演出1等奖。朱旭在这部话剧中扮演三叔，获得文化部颁发的表演1等奖。作者魏敏、孟冰、 李冬青、林朗都是部队文艺工作者，他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生活熟悉理解，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在他们身边的人，就是他们同心协力写出的第一部有感染力的剧作。导演是林兆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到剧院以后先做演员后任导演。林兆华汲取了中外各种艺术流派的特点，不断地在中国舞台上做着探索和实验性的演出。中国现代的小剧场戏剧实验就是从林兆华开始的。上演的第一个剧目《绝对信号》是他单独执导的第一个戏，演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从此他导演的不同形式不同流派的戏剧不断出现在舞台上。话剧《红白喜事》是林兆华在许多亮点中的一个绚丽的彩点。戏剧故事发生在河北冀中的农村，是革命老区。郑奶奶是一位老革命，在保家卫国的战争年代里，她的丈夫牺牲了。在艰苦岁月里，郑奶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今，这位郑奶奶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孙子、儿媳妇、孙媳妇等大小几十口人，都在她的呵护下生活着。尽管郑奶奶年逾八十，却仍然主宰着这个家庭，全家敬重她，大小事情都由郑奶奶来做主。她继承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家长制的作风，她的儿女们也在几十年的生活习惯里确定了郑奶奶的家长地位。正像三叔说的，没有你奶奶就没有咱这一家子。这一天，郑奶奶最疼爱的孙子从部队里回来，这是二伯伯把他骗回来的。郑奶奶一手包办孙子的婚姻，强迫他与自己老战友的孙女结婚。孙子抗婚，因为他早已经和家里领养来的女孩恋爱了，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家庭中每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二伯伯也就是这个孙子的父亲坚决维护着奶奶的尊严和权利，三叔、四叔支持侄子，五叔对此事并不关心，只关心自己的媳妇儿能不能生男孩。临结婚的头一天，新娘的嫂子送嫁妆的时候指责郑家礼貌不周，使得郑奶奶不愉快，要求退婚，并且同意让孙子娶她已经爱上的姑娘。一时两家老人争吵不休，这门亲事自动取消了，孙子如愿以偿，征得奶奶和父母的同意，与心爱的人结了婚。可是在结婚的时候又节外生枝，奶奶在这一气之下卧床不起，病入膏肓，全家人心急如焚。二伯伯找到舅爷私下商量，用迷信的办法借寿，要借刚过门的孙媳妇的寿，也就是用巫术使孙媳妇儿少活十年，把寿借给奶奶多活十年。孙子用激将法使奶奶大为反对借寿，这种愚昧的行为这才被制止。家庭中的硝烟总算过去了，孙子去进行结婚登记，病中的奶奶却危在旦夕。二伯伯、三叔、四叔、五叔共同商量给奶奶送葬时，全剧终。